家君出塞自由人歌颂，他人穷命不穷，他人穷志不穷，音乐证明他有用。回家路上有他拉我生只拉就着那一曲才最感动，不知道路过的听到的免费的有没有因此心痛，可是下一个画面里擦就走，在街头贩卖着他的做梦，雪花就压中拥挤的小巷中，他拉着等待着谁为他而动容，音乐没人懂，大声有人懂，因为他真的很穷，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，他想他总能为人们走出彩虹，音乐自己懂，一样有轻松，夜色点亮他命运的灯笼，而去音乐他才不管红与不亲爱的听众，想象他们的脸孔，流泪火满脸春风，哪怕是在英雄，他刺向的脸孔也渐渐地消息在难赢的琴声中，再不管红与不红、 So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。 put you in a trance. 我总在你身边。

爱情充满了感受。心疼 下过雨以后，当你是一道划过的彩虹，天空有天空，下雨的苦衷，迷雾有迷雾，不得已的不同，谁能不断的溢满心，谁不想在那风雨过后远离惶恐，找回宽容，天空有天空，放晴的你有晴，你我有你我，不得已的解脱，谁能一再的言不由衷，谁能满走的时候，天空有天空，放晴的你有晴空，你我有你我，不得已的借口，谁能一再的言不由衷，谁能漫无目的的等候，谁能强求，走的时绚烂。

在这无尽的期待里。我在风里踽踽独行的我，在风里踽踽独行的我，在风里踽踽独行。我在夜里独自哭泣的我，在夜里独自哭泣的我，在夜里独自哭泣。我在风里踽踽独行的我，在风里踽踽独行的我，在风里踽踽独行。 咖啡，时间越长越香浓，暂时忘却了。